这是来自李克勤演绎的一首翻唱自王菲的《给自己的情书》。很多人称赞李克勤，说他是零瑕疵的声音，经常像唱现场或者录唱片的时候，他的声音都是非常的棒，而且唱歌的技巧情感都非常到位。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菲的歌曲了，当时是在她2000年发行的专辑《预言》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。我们听到的国语版本叫做《笑忘书》。看看时间，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，叫做《距离》。在今天的时候，希望你能有个好的心情。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，我们明天再见啦。 进一步就是退，退在你影子覆盖范围，你看的事情多绝对，绝对没有容许犯错的机会。退一步就是追，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，我留的空间越绝对，越看出你想要拥抱的意味。而我在猜你会怎么做，当你失落意志力薄弱，除非是我在你的耳边诉说迷故一个人的虚空，我们现在远距离的恋爱，我是否该放松我的期待，除非是我熟悉你身体的脉搏，需要最深邃的安慰，让我贴近你最柔软的心扉，只有我才能将你的好坏都拥就是追，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，你留的空间，除非是我，才能将我们的距离都占有。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 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，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。 北京时间21:00。